看到这个奖励的部分哈，奖励呢，在行政区这个地方呢，我就请您稍微点一下，42页。42页这个题目啊，它是一个补考的题目，我们看一下啊。他说42页，他说学校军校生的一个录取志愿书跟家长注意的保证书哈，那表明说学生在校期间如果被退学。好，那愿意赔偿在校期间的一些费用。那第一题是问你说，保证书跟志愿书的法律性质为何？这个要怎么回答？好，你今天去念军校，好，那念军校呢，一开始学生会签一个志愿，这个志愿书嘛，好，入营的志愿书，那就是等于是你要遵守在军校期间的一些这个军校里面的一些规定，大家有遵守。那以及什么？以及家长要注意的保证书，保证这个学生在校期间呢，都一切都很正常。那如果中途退学的话呢，愿意赔偿一切费用。那这样的法律性质为什么？在这个判决里面哈，已经给你定性，它是一个行政契约。好，那同学也可以去从什么？从大法官的348号解释。348号解释谈什么？谈那个教育部跟公费生之间。348是阳明大学跟公费生之间的这个公费的契约，那你可以举到348的意思呢，去把这个这也是一种公费嘛，你去念军校嘛，你可以举到348的意思呢，去谈这个保证书或志愿书。那我这个题目要提醒同学什么？要提醒同学是说啊，考试的时候你不用把保证书跟志愿书分两段来谈，也不用分两段谈，合在一起谈。听懂我的意思吗？因为实务上是说，实务上你今天在你跟这个军校签，今天是学生啊，学生跟军校之间会签一个这个叫入营的志愿书，这个入营的志愿书其实就是一个行政契约啊，入营的志愿书，那一般是把家长的保证书呢当作是这个入营志愿书的一个附件。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就当作是它的附件，直接的附上去。那你没有必要把它分开两段来谈，因为你分开两段谈，其实两个都是行政契约，那没有意思。你合在一起谈，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像他如果今天是考你什么？是考你说今天教育部跟这个公费留学的公费生之间签那个合约哈？那目前实务上也是把公费生跟教育部之间的这个合约呢，定位成是一个行政契约。那他如果又同时问你说，因为你今天公费留学的时候，在签约的过程，教育部会要求你的学生的家长要出具一些保证书，家长的保证书啊。那考试考你说，保证书跟公费契约的法律性质为何？你也不要分开谈，因为实务上你是把这个保证书作为它的附件之一直接奉上，了解吗？好，所以就是说考试的时候，因为看到有版本的解答，它是分开谈。那完全不合实务啊，写考题面很麻烦，分开谈的，所以你要合在一起啊。保证书跟志愿书的性质，这整体观察就是一个行政契约，想了解吗？好，这是第一点提醒的地方。那第二点呢？第二点他说哈，学生遭退学之后怎么救济啊？讲过了嘛哈，这学生被退学之后的救济是走什么？走住院？是住院吗？还没有嘛？他先经过什么？校内的申诉途径嘛，对不对？校内的申诉完了之后，才走诉愿跟行政诉讼，打撤销哈。那第三小题呢？家长不愿意偿还公费，国防部要怎么求偿呢？就是说，这个行政契约啊，有一方违约，家长不愿意偿还公费，那国防部怎么求偿呢？好，我说哈，考到这种行政契约执行或者求偿的问题呢，你都要去分析什么？分析这个行政契约有没有签148条那个自愿接受执行条款，可以吗？当一个行政契约有签148条自愿接受执行条款的话，后续就直接拿契约书作为执行名义，啊，请法院来加以执行。那如果是没有签这个自愿接受执行条款的话，就还是得透过诉讼程序，那这个取得一个胜诉判决之后呢？再请法院来加以执行，有没有印象？你要分开讨论。好，只要是考到跟行政契约执行有关的，你要分开谈。到底这个行政契约，当初有没有签有所谓的自愿接受执行条款？ 支持他，有的话就跳过诉讼程序，哦，拿契约书去请法院来加以执行，没有的话就要经过诉讼程序取得判决再加以执行，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哦，那这个是考试喜欢考的一些点，把它整整理出来。OK， 那这个接着呢，这个96年高考翻页考试试页，这个题目因为都已经有详解了，那我就不更再多谈这一块，你可以回去看一下这个部分啊。其实当年考这个高考是有点残忍，因为考这个完全没有学过行政法的，完全不是法律系的学生，考一个这种实力题，其实我觉得其实蛮难的，对他们算蛮难的，那对各位是刚刚好的，啊，对各位应该好，应该不会算难，因为我都有详解嘛，应该不会知道的。那你说这个，他，你看他题目，他问你说，请你依照司法实务裁判来分析，他还不说你在法官解释哦。他说：“你说这个案例哈，一个国立大学的教授，他有兼任图书馆的馆长，好，那他后来呢，他的图书馆的馆长的职位呢被摘除掉了，好，那他问你说司法实务的，他请你从司法实务裁判来分析之，不好意思啊，我连大法官解释都不知道，那我怎么去分析？我说为什么会知道这个司法实务裁判？那这是因为说我们的这个国家考试哈，这几年呢开始有一些法官要进入命题。”大概几乎每一年的考试，总有一两三个类科呢，会请这个高等行政法院的法官进去命题，好，因为让整个国考呢更加实务化啊。因为以前早期都是学者在出题，他被别人批评太抽象，啊，要跟实务接轨。那法官命题呢，就会命他的什么？就会命到这个司法实务裁判。那其实这个你要去找原凶也不难找了，啊，去机关建制，啊，去图书馆观看。然后再批什么，注销函，啊，关键是批进去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呢，就只有一个判决，啊，那个判决最下面那个人是他写的，是他写的，就像，那就是什么，这是高雄高高雄一个法官出的题目了，啊，就是判决了，啊，那所以考试的时候呢，没有关系，你不知道司法实务裁判，你还是什么，你还是依照你的这个你对行政事业的了解，一步一步谈嘛，好，那我就帮你做好一个整理。可以去看一下。好，那大体上的行政区我们要告一段落，要进到行政命令来谈。可以有更好的这个体会一个感觉。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行政命令这个章节。行政命令在过去的考试其实重点都很集中，好，哦，那考题的变化性也不会太大，会很好准备。那我们看一下行政命令这个单元哦。首先是50页下面那个题目哈。这个高考的题目我们在第一回就谈过了，只是请同学再打勾，你回去再复习一下第一回讲义。公标法、行程法跟地方制度法都有谈到行政命令，这三部法规的行政命令它的性质跟程序，好，再回去复习一下。那接着呢，我们要直接来看一下行政命令的分类。分类其实大体上也是第一回都有谈过，谈法规命令跟行政规则。好，那以及什么考试上呢会单独抽出来考的是52页这个职权命令，啊，职权命令，那这个职权命令呢，像去年的官务就再一次考这个题目，他说何谓职权命令，那行政机关定这样的命令是否需法律授权，啊，请您到我们的现行法主要学说司法实务来加以分析之。好，那考试的时候呢，我们这边在53页都有拟答，都完整的拟答，谈职权命令的容许性。好，那你就依照这个拟答呢来处理。我们只做个重点摘要。我们说目前的实务上承不承认职权命令？承认。目前的实务上是承认职权命令，但是有限，所以有条件的承认，有条件的肯定。好，要符合什么条件呢？第三点，那个书笔字。这些实务上认为呢，职权命令只有在什么，在这个第二行嘛，目的是为了执行法律所必要，那内容是规范细节性、技术性事项，那效力上呢，你稍微加几个字哈，并没有重大的影响人的权利义务，好，不要讲不影响的，没有重大的影响，未重大的影响人的权利义务，啊，至多只是轻微的干预，你加未重就没有重大影响，没有重大影响，这样比较精确。好，所以实务上其实还是在少部分的范围呢承认职权命令的存在，那理由这个我们在第一回都有讲过，你可以去再复习一下下面的这些理由。好， 好，那如果你要去提一些大法官解释，我们来看一下54页，可以提的解释有两，我觉得有三个哈，有479、514跟570。那479的重要性是在于说哈，这个解释是在行政程序法，当时立法已经通过了，好，立法通过，但是还没有正式施行，好，在当年立法院刚通过这个行政程序法之后，那大法官第一次对职权命令表态。好，那他还是在这个解释里面呢，承认行政机关可以依职权就细节事项呢来规范职权命令，那就可以代表什么？就可以代表是说，其实在我们大法官的眼中呢，他没有这个意思要在程序法通过之后把所有的职权命令都赶尽杀绝，而且呢，因为这个479就是程序法通过之后的第一个解释，好，大法官还是肯定很多的职权命令。好，那这个514号解释我们稍微谈一下，514号解释，这个解释其实是行政法的解释，但是好几年前却考在宪法的考题。这514号解释，它谈的是一个教育部，他自己依职权，啊，他纯粹依职权呢，去聘办一个叫做第六行哦，游艺产业辅导管理规则。这个游艺产业辅导管理规则是为了管电动玩具的。好，就为了管一些电动玩具店，那纯粹依职权颁布的职权命令。好，那这个职权命令本身，它当中有涉及到一些财阀的事项，好像譬如说呢，倒数第二行他说啊，该规则第13条有规定，好，电动玩具店不可以让未满18岁的儿童及少年进入，好，那违反的话呢，我甚至是可以来撤销许可。好，所以这个职权命令里面有谈到撤销业者的许可，撤销许可。那大法官的讲法是这样讲，他说，教育部呢，你不是不可以去定职权命令，而只是说啊，你这个职权命令的内容呢，只能够规范一些细节性事项。但是你今天已经谈到什么？谈到撤销许可，撤销许可这一块呢，就不是细节性、技术性事项，啊，这已经是一个财阀性处分，已经是一个财阀性处分。好，那也因此呢，就宣告该规则当中有关于撤销许可这一块呢违宪失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的这个用语。好，好，倒数第五行他说，教育部所定的这个游艺产业辅导管理规则，好，是主管机关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儿童身心健康，好，在法治未完备之际，啊，基于职权所发布的命令，故有其实际需要，好，是有必要的。但是呢，该规则当中啊，好，这个最后一行有关于撤销许可的规定呢，已经涉及到人民的工作权跟财产权的限制。好，那这一块呢，就必须要有法律的授权才可以。而且呢，好，所以514号解释，也是一个他去肯认职权命令，因为他认为有实际需要，好，有实际需要去肯认职权命令的存在的合宪性。好，那只是说职权命令它不可以去规范财阀性的处分。好，那这个是一个514号解释。好，那570号解释我们之前有讲过，在第二回讲义，那主要是谈到内政部啊，为了要管这个玩具枪，这个玩具枪的这些持有人，好，那他去发布一个职权命令，那大法官也是认为说，职权命令本身不是不可以存在。只是说只能够规范一些细节性事项，所以当各位考试的时候，你要去举例子，就简单记一个，看你这三个要记哪一个，看你是要记最新的570，还是要记一个有代表性的479都可以，那就有意思，因为那个内涵都是一样。好，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所谓的职权命令的部分。那行政程序法的174条之一，它是这样讲。这个条文其实跟职权命令有关，好，他这样讲，他说，哎，我们这个条讲过吗？讲过吗？其实我们是说，这个条文本身是当初呢，立法院呢，要让这个行政机关再有2年的缓冲期间，好，这2年内呢，它这个职权命令还可以暂时的存在，但是2年后，就是91年12月31号以前，好，都还可以存在，但是92年1月1号以后呢？职权命令就要什么？就要失效。好，所以这个条文本身是给这个行政权的行政机关呢，在2年的缓冲期间。好， 但是因为条文的用语其实不是那么精确，所以容易引人误解。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他这样讲，他说本法施行前啊，行政机关依照中标法第七条所定的命令，依照中标法第七条所定的命令，那就是什么？就是所有的行政命令。因为中标法第七条的命令，要么是法律授权，要么是依职权，那是所有的。所有的行政命令当中，他说有一些是需以法律来规定，或者需以法律明列其授权依据。需以法律规定，或者什么？或者需以法律明列其授权依据。需要以法律来规范，或者需要以法律来明列其授权依据的话，他说这种行政命令呢，在这个行政程序法在两年内，在91年12月31号以前，91年12月31号以前呢，有效还是无效？两年内都还有效，都还有效。那代表什么？代表今天如果是92年1月1号以后呢，就怎么样？就失效。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一句话呢，其实关键就在于说什么叫做需以法律规定，或者需以法律明列其授权依据啊？这个要怎么解释？这一句话的解释到底指的是所有的行政命令，所有的行政命令，还是指的是那些这个重大影响人民权利义务的行政命令？重大影响人民权利义务的行政命令啊，一还是二？一还是二？第一个是讲说所有的行政命令都是属于这一块，那第二个是说重大影响人民权利义务的行政命令就是指什么？指属于法律保留的范围啊，在重要性理论底下是属于重要的事物呢啊，还要有法律的依据。从文义看起来应该是哪一块？一还是二？应该是二，对不对？应该是二。那如果是二的话，代表说这个行政命令规范的事项，如果是属于法律保留的范围的话，是属于法律保留范围的话的那一些行政命令，在两年后，两年内有效，两年后就会失效。那你可以反过来解读啊，既然有法律保留范围，那就有什么？就有非属法律保留范围啊。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如果是非属法律保留范围，是细节性、技术性的行政命令，即便在两年后就会失效吗？就没有失效了，大概是我的意思吗？可不可以懂我的意思？所以其实这个条文在解读上呢，立法者其实当时是希望把职权命令都赶尽杀绝，但是这个用语上呢，会让人家认为是说，好像什么？好像职权命令细节性、技术性的职权命令，不是法律保留范围的职权命令，两年后还是有效，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这个条文其实是有争论的。如果你要问立法意志，他会跟你讲说。他们当初想法是希望把所有的职权命令都赶尽杀绝，因为你要对外职权命令是对外嘛，依职权对外嘛，你要对外的话必须要有法律授权。那所以这是当时立法的想法跟他最后的立法产物的一个落差了。那简单看说，那考试怎么办？考试的时候这个条文还是作为一个就是说你在写的时候呢，当你认为就当你采取这个职权命令否定说的时候呢，你还是带这个条文，可以懂我的意思吗？我说职权命令说否定说跟肯定说吗？当你是采取这个多数学者的否定说的时候呢，还是请同学带这个条文，因为这个条文的确是当初的立法的想法，就是希望把所有的职权命令给赶尽杀绝。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一个条文。好，那接着呢，来看到后面。乱一需要补充吗？可以的。好，我们看一下这个56页法规命令这一块。法规命令这一块呢，一些比较基本性的论述都整理在讲义里面。那只是要提醒同学57页，57页这个再委任是否容许呢？这里打勾。 那依照我们大法官的像443号、像524号解释，都认为原则上呢是禁止这个法规的再延跟再授权。好，这个有没有提过？我们看一下，这个再委任禁止。好，那接着呢，要看到考试会考的部分，在58页以下。我们来跟同学介绍哈，法规命令跟行政规则啊，它的程序上有点差异。法规命令要践行的这个程序哈，来请同学看一下151条以下，151条。这个呢是法规命令，法规命令要践行的程序。首先呢，在151条这个条文，他这样讲哈，他说行政机关他讲定定法规命令，除了关于军事、外交或者其他重大事项而涉及国家安全啊者外呢，都应该依照本法所定的程序为之。好，那这个有个第二项，应该是第二项。法规命令的修正，那是第二项啊，把它往下拉，啊，这个第二项，他说法规命令的修正、废止、停止或者恢复适用，画起来，准用定定的程序啊。你说这个有没有问题？这个有一年，有一年考试啊，像90年司法官呢，在行政法刚通过那一年啊，他这样考。他说行政机关要修改法规命令，行政机关要修改法规命令，要遵守各种程序，要修改。那你要怎么写？你要先写151条的第二项修改啊，修改也是什么？准用定定的程序，这样才有意思吗？所以你要先带151条第二项，让这个修改也是准用定定的这个程序啊，才能够去写152条以下。懂我的意思吗？啊，所以修改法规命令呢，151条第二项，它是准用，啊，定定的程序，因为152条以下呢都在谈定定，啊，定定的程序。好，这简单的提醒而已。好，那来看一下152条的规定。好，152条它这样讲哦，它说法规命令的定定，除了由行政机关自行草拟者外，画起来，并得由人或团体来提议为之。那这个提议呢，要以书面叙明法规命令订定的目的、依据跟理由。好，这个没有问题。那153条呢，受理前条提议的机关呢，应该依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看第四款，打勾哈。他说，如果有订定的必要的话呢，你行政机关就要着手研拟草案。所以一般的做法是这样。典型的法规命令是行政机关啊内部啊，行政机关内部的研拟草案。譬如说今天啊，这个海关啊，这个关税总局啊，他打算针对一些进口旧机车，那该如何来课税啊？他想要去规范。那可能由关税总局的内部呢，先着手研拟草案，好，那研拟好草案之后呢，再报，啊，经过内部的审核，内部审核之后再报主管机关，报上级机关，报财政部，啊，报财政部核准，好，那报部这个关税总局啊，研拟好草案之后，那报了财政部核准，核准之后呢，才回到这个什么，回到这个关税总局。由关税总局来对外发布。好，这是什么？这是最传统、最典型的行政命令，就是单线作业。好，行政机关单方内部的研拟草案，报上级还是要行政权。好，报上级核准，核准之后呢就对外发布，就这样子。好，那现在呢，我们的法规是这样讲，152条啊，它除了行政机关这一条路之外呢，人民，好。人民也可以主动的提议，啊，提议请行政机关来订定、来修改法规命令，152、153，好， 那如果你行政机关认为有必要的话呢，你依照153条的第四款呢，你就要去着手原民草案。人民的提议你认为有道理的话，好，那这个时候呢，你行政机关就去着手原民草案。好，那原民草案之后呢，好，报主管机关核准。好，那核准之后，好，在发布之前，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行政法就多加一个程序，154条。你看一下154条，154条，他这样讲，他说，行政机关在订定法规命令的时候，除了情况急迫，好，显然无法事先公告周知者外，画起来，应该在政府公报或新闻纸公告载明下列事项。好，那第一款订定的机关的名称，好，第二款订定的依据。第三款草案全文以及主要内容，第四款，任何人画起来哈，可以在锁定期间内向指定机关陈述意见，这样的意思。好，所以154条本身也是一种法规命令的陈述意见。好，那这个陈述意见是在行政机关发布之前，啊，他必须要先将草案，机关要将草案对外公告，草案对外公告，让人可以针对这个草案呢，好，人民得对之，好，就在指定期间内对这样的草案呢来表示意见，好，对之来表示意见，好，人民可以对这个草案呢来加以表示意见，好，那这个程序在美国法上就称为什么？就称为叫公告及评论的程序。公告以及什么评论？公告以及评论的这道程序，啊，公告什么？公告草案，啊，草案要对外公告，好，那评论什么？评论也是评论，让人民可以评论，谁来评论？让人民可以来对这个草案来加以评论，来表示意见，好，好，那这个公告及评论程序在154条的规定，好，所以你可以发现说，我们的行政程序法在法规命令这一块呢。多增加这两条路，好，就是它的草案不仅是由机关内部所自行起草，也可以包括别人主动提议。好，那第二步是什么？这个最后的草案要发布之前，啊，法规要发布之前，要先将草案对外公告，给人民有表示意见的机会。好，这就是第二道法定程序。那第三道程序哈，155条，它怎么讲？155条。155条谈的是行政机关订定法规命令，得权强，好，他可以依职权来举行听证。注意哦，这个听证只是什么？这个听证只是所谓的裁量性的听证。155条，这只是一种裁量性、任意性的听证。裁量性的听证，好，他这个行政机关可以自行决定要不要举行，这不是强制性的，是裁量性、任意性的听证。得依职权举行听证，那行政处分呢？行政处分的听证是什么？两种都有，好，有强制性，也有任意性的。我们讲107条，我们107条，好，谈行政处分的听证，好，好，那156他这样讲说，机关订定法规命令，依法举行听证者，就应该在政府公报、新闻纸公告下列事项，给他通过就可以了，好。好，那最后呢，在核定发布157，他说法规命令依法应该经过上级核定，好，应该在核定后才可以发布，好，这是157的第一项，核定后才可以发布，好，好，那第二项是说，数机关会同订定的法规命令，那依法就应该经过上级机关或者共同上级的核定才可以发布，好，这个都一样，第一项、第二项。那第三项呢，他是讲说法规命令的发布画起来，好，应该刊登在政府公报或新闻纸，好，因为法规命令是一种这个外部行为，好，是行政机关对外做成，所以必须要刊登在政府公报或新闻纸，好，对外发布，好，这是第三项。好，那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瑕疵的法律效果在158条，好，他是说法规命令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是无效。好，这第一款是抵触宪法、法律或者上级机关的命令的话，它是无效。哎，我请问同学，第一款看起来是什么原则的展现？行政行为不得抵触上位规范，是什么？ 法律优惠原则，可以吗？第一款是法律优惠原则，那第二款呢，没有法律授权你不可以去剥夺或者限制人民的自由权利，那就是什么？法律保留原则嘛，是不是？所以第二款就很简单，违反法律优惠，违反法律保留。好，那第三款呢，他说哈，其订定依法应该经过其他机关核准，好，那就是157条的违反，157条第一项、第二项的违反呢，也会使得这个法规命令无效，可以吗？好，这都很简单，这个法规命令的一些瑕疵跟法律效果就相对简单。好，好，这个架构你都抓住之后，啊，抓住之后呢，接着我再来讨论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这个人民哈，如果今天提议请求行政机关订定法规命令，行政机关对人民的提议予以驳回，予以驳回。那请问一下，这个时候人民会有救济？这第一点。那第二个点呢？如果今天这个草案啊，行政机关啊没有就其154条的公告及行政程序，啊没有对外公告，啊或者是没有给当事人表示意见的话，公告行政程序的违反。违反的时候，它的法律效果是如何？违反的法律效果，法律效果是如何的？谈这两块，而且，啊，第一块是说人民的提议一旦被驳回，好，那请问一下，这个人民可不可以去打行政救济？那第二块是说154条的违反法律效果是如何？好，这两块，好，那这两块呢？首先第一个哈。人民要请求行政机关来定某个法规命令，来修改某个法规命令，好，那一旦被驳回，那到底人民可不可以打行政救济啊？你可以讲说哈，在第一个问题点上，第一个问题点上哈，这是 T1。在第一个问题点上呢，向来我们多数通说跟实务的见解，都认为什么？都认为这个人民要请求提议。订定法规命令，好，152条，好，不是一种公权力，好赋予的法规，人民是没有请求行政机关一定要依照人民的想法，好来定某个法规命令，好，那所以呢，向来的实务的讲法呢，都认为说，这个人民请求提议一旦被驳回，是不得打行政救济的，好，不得打行政救济，那为什么？因为他说哈。这个152条的条文，充其量只是像什么？只是类似152条这个条文呢，它不是一个公权力赋予的法规，啊，它多这个至多只是类似所谓的陈情的性质，就是我们的行政程序法的168条，就是所谓的陈情，就是对这个行政心得的建议。好，对整个国家这个政府机关的行政心得的一个建议啊，那这种行政心得的建议呢，一般也认为说陈情本身呢，啊就不是以这个以人民的主观公权力有受到影响为陈情的对象，好，因为如果是人民是主观占有公权力，人民是有权利受到侵害的话，那他应该是要打救济才对，应该是要提诉愿跟诉讼才对，好，对。通常针对陈情的事项本身呢，可以陈情的事项呢，往往都是什么？往往都是指所谓的不涉及公权力的事项。如果是涉及公权力的事项的话呢，那政府机关会要当事人去提救济，啊，那个就不是陈情的问题。好，所以今天通说跟实务的讲法说呢，这只是类似所谓的陈情。那既然是陈情，就没有那个意思要赋予人民主观的公权力。啊，陈情在日本法上叫什么？叫苦情，苦苦的哀求。啊，通常下场都不怎么好，对不对？苦情。好，那这是多数跟实务的讲法。啊，他不认为呢，这个驳回之后可以打行政救济。但是这个条文呢，部分学者，啊，像李正山老师，像叶俊宏老师呢，是有不同的意见。好，像譬如说，李正山老师他跟你讲说啊。他去拿我们的宪法的136条，好来跟你谈。宪法的17条跟136条，哈，17条是讲说人民有创制、复决这样的基本权，人民有创制、复决法律、法案啊，法案的这样的基本权，136也是一样。好，那既然今天针对法案、法律案， 啊，法律案呢，人民都有所谓的创制的基本权。创制就是什么？就是等于类似公民投票啊，希望通过某个法案。啊，创制就是类似于人民希望啊这个政府机关能够通过某个法案。啊，从无到有创制。啊，针对法律案本身，啊，我们的宪法都赋予人民有这样的基本权啊，可以来请求创制啊，请求通过某个法案。好，那何况是什么？何况是行政命令？法律案跟行政命令相较之下，哪一个影响层面较为广泛？法律案，好，影响层面较为广泛的，影响人民权利义务较为深远的法案呢？我们在宪法的位阶上都愿意赋予人民有创制这样的基本权，举重以民轻，举重以民轻。那更何况影响人民权益较这个影响人民权益较没有那么深远的行政命令，当然应该赋予人民有这样的主观公权力，可以吗？影响人民广泛深远的法律案啊，都愿意赋予人民有这样的基本权利嘛？啊，那更何况是这个影响人民权益没有那么严重的行政命令啊，当然更应该赋予人民这样的主观公权力。这第一个理由。好，基于举重理轻的法理。那第二个理由是什么？第二个理由啊，像叶老师跟你讲，叶老师跟你讲说，这个条文152条，当年我们是沿袭美国法，啊，我们的行政程序法是一个拼装车，行政指导啊是来自于日本法，行政处分多半来自于德国法，法规命令这一块呢来自于美国法，把这个把它拼起来啊。那在行政命令这一块呢，条文多半是参考美国法的一些规定。好，那美国法上呢，针对这个相关的条文，好，它的规范是什么？它的规范是 the right， 权利 the right to petition， 啊，就是一种请求制定法规这样的权利 the right， 就是等于说美国法上的用语是权利的字眼，权利的字眼。那也因此呢，叶老师认为呢，这个条文我们在研习上呢，应该要比照美国法上啊，尽可能去做权利的这种性质呢来加以解释。啊，所以基于这两个理由，啊，所以还是有一些学者呢是认为说应该是有公权力可以主张的。啊，那这个是在你的60页那个 B， 60页 B 这一点你打勾就可以了。60页的这个 B 这一点打勾，啊，那这个是叶老师跟李老师来看这个综合的看法，啊，他认为说呢，应该是有这样的主观公权力。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说，在154条哈，行政机关如果这个草案啊公告有违反，那或者是说这个对人民的表示意见啊，对人民的这个表示意见呢？啊，并没有加以回应的话，好，或者说没有给人民表示意见的话，那请问一下哈，这一块本身违反的法律效果是如何？好，通说的讲法，通说跟实务的讲法，他是跟你讲说，我们行政啊，我们法规命令的瑕疵的法律效果的条文在哪里？条文在158条，那158条里面谈了三种情形，对不对？158条这三种情形，有没有哪一款是谈到违反154条？没有。158条里面这三款呢，第一款是违反法律优惠，第二款是违反法律保留，第三款是什么？啊，违反157条这个法定程序。所以158条里面，它谈到法规命令这个瑕疵的法律效果。那个条文里面都没有谈到违反154的法律效果是如何，解释上代表什么？代表立法者，啊，认为说违反154条不当然无效，可以懂我的意思吗？通说跟你讲说158条从它版面推论，啊，它都没有去规定，没有，啊，未规定，啊，法条呢没有去规定154，啊，违反154的法律效果，158条没有去规定违反。啊，154的法律效果，它代表立法者是什么？是有力的省略掉。好，违反154条，不当然是无效。懂我的意思吗？就他们是从158条去反面推论去来解释这个法条。好，针对这个问题呢， 汤德宗老师的讲法就不一样。汤老师的讲法是跟你讲说，谁说没有规定？他说158条第一项第一款不是有谈到吗？当你的法规命令有违反法律，违反法律的话，那个法律本身，你违反法律，命令也是无效。谁说那个法规命令违反法律的那个法律一定要指实体法？难道不能够指程序法？好，所以他说158条第一项第一款的那个法律呢，应该可以吗？应该可以包括。可以包括154条啊，包括程序法154条，可以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他说，如果你是把154条的规定呢放进158条第一项第一款那个法律，那当实务上某个法规命令有违反了154条这个程序的话呢，它一样也是无效啊。这第一个解读，第一个理由。好，那第二个理由是什么？第二个理由他跟你讲说，那到底今天如果人民他有去评论，有表示意见，人民有表示意见，那到底行政机关有没有回应的义务啊？行政机关有没有回应人民这个表示意见的这个义务？他有没有回应的义务啊？好，那通说跟实务跟你讲说没有。他说这个把这个人民的评论这么多，那机关如何一一回应？这个很困难。好，那所以通说跟实务的讲法是说呢，不仅违反154条，不当然无效。行政机关也没有针对人民的评论的一一加以回应的义务。好，那汤老师的讲法是说，违反154条还是有犯，违反154条本身就无效，就无效。好，违反的话就无效，因为154条是包含在158条第一项第一款这个法律的概念当中。好，那此外呢，他说其实从行政程序法43条来看，好，应该也可以得出说，行政机关是有回应当事人这个评论的这个义务的。好，我们看一下这个43条这个条文，行政机关仍有回应，仍有回应的义务。我们看一下程序法43条这个条文。好，程序法的43条这个条文它是这样讲，这个条文是放在总则。放在总则的条文，好，那他讲说，行政机关为处分或什么或其他行政行为，啊，所有的行政行为都要斟酌人民全部的陈述以及调查事实及证据的结果，有没有看到？好，那依照论理及经验法则判断事实的真伪，画起来，并将其决定以及理由告知当事人。好，所以你有回应的义务啊，你要附理由回应当事人。那汤老师当然不是说行政机关一定要一个一个回应，他只是讲说，你至少要就几个重要人民的陈，就人民陈述意见当中一些比较重要的提问加以回应，啊，在你的这个法规命令的立法理由当中来加以回应，啊，就是你可以在立法理由当中去谈到说，啊，那针对这个法规命令，可能在过程当中有一些人民有意见，啊，那我们可以回应如下，可以吗？好，所以这个是汤老师的一个比较特殊的看法，他认为说还是有回应的义务。好，那从法条的依据是43条这个条文。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这个法规命令的法定程序一些比较进阶的一些补充。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的58页下面，58页下面的92年交通出现的问题。他说，主管机关依据公路法定一个什么？公路两侧私有建筑物广告禁建限界办法。新主管机关要修正这个内容，要遵守哪些程序？让我们回答。首先，第一个，你要先定性一下这个办法的性质为何？这个办法是什么？这个办法是公路法授权，好，那而且是规范外部人民权利义务的法规命令。就第一个你要先定性好，是它是法规命令之后，第二个才去谈什么？谈法规命令的法定程序，了解吗？好，所以第一点先去定性它是法规命令，那第二点呢，才去讲说你主管机关要修正，今天是要修正，好，那修正就怎么样？准用151条第二项，好，151条第二项，修正就准用定定的程序，有没有印象？所以修正就准用定定的程序之后呢， 才去写啊这个152条到157条这几个条文，了解吗？好，而且分四块来写。好，第一块是人民可以提议修改这个法规命令，第二块是法规命令的草案要对外公告，让人民表示意见。第三块是行政机关在必要的时候，它可以举行听证。第四块是核准以及对外发布。哎，这四块法定程序，这十块。好，好，那这以上是跟同学说明的地方。那另外呢，我们看一下97年关乎这个考题。九七关乎这个考题，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个考题他这样讲，他说哈，海关缉私条例45条之一有规定，应该依照这些法条处理罚款的案件，啊，情节轻微的话就免予处罚。好，那第二项讲说，前项情节轻微的认定标准由财政部定之。好，那第一小题，因此财政部就定了一个叫《海关缉私条例45条情节轻微认定标准》。那这个认定标准的性质为何？要依照何种程序发布之？这题目要怎么回答？这个题目哈，其实你可以去做一个比较深刻的讨论啊。我们之前讲过，我们说呢，行政命令可以分成有无法律授权。授权，刚刚这些，好，我们说如果是有法律授权又对外，这个叫法规命令；如果是依职权又对内，这叫什么？这叫行政规则。如果是依职权又对外呢？依职权又对外，这个叫做职权命令。这一块呢，如果是有法律授权，但是只是规范内部的事项，那这是什么？好，那我们上次举什么例子？我们上次这一块，我把它拉出来写。好，上次这一块我们举的例子是所谓的公务员的请假规则，有没有印象？好，那我们今天把它排在细一点。好，我们说，如果是规范内部的事项，有可能是规范一些组织性或者作业性的事项，那也有可能是规范一些解释性。或者裁量性的事项，对吗？好，那如果是组织性或者作业性的事项，啊，像什么？像公务员的请假规则，公务员的请假规则本身，这个不涉及到法规的解释，也不涉及法律效果的裁量。好，那像公务员的请假规则，好，我们上次就讲说，这一种性质上是什么？所谓的行政规则，啊，只是单纯的行政规则。单纯的行政规则，好，因为今天公务员请假规则本身呢，毕竟还是公务员，真的是纯粹内部的事项，比较不涉及外部人民的权利义务，好，所以这一块呢，即便他有法律授权，即便他是有法律的授权，有立法者的加持，有法律授权，好，这个授权本身只是一种假的授权，立法者没有那个意思要把它提升成法规命令的地位。好，所以公务员请假规则这个在定性上呢，还是一个所谓的行政规则，可以。那其实啊，考试比较会考的反而是在下面这一块。那如果是一个有法律授权，但是这个行政命令规范的事项已经不单纯是组织性、作业性，而是什么？而是解释性跟裁量性的事项。你说有什么例子吗？有，像什么？像我们大法官的。这个423号解释， 跟大法官的511号解释，同学有没有印象？这两个解释我们曾经比较过，在行政裁量瑕疵的地方跟你比较过。好，我们说空气污染防治法授权给主管机关啊，去定一个空气污染物的这个裁罚的一个标准表。好，那511号解释也是一样，照管条例授权给主管机关定的一个标准表。好，那些标准表本身呢，都是什么？都是裁量都是规范裁量性的事项，但是它是有法律的授权，了解我的意思吗？那这种有法律授权又规范裁量性的事项的行政命令，它到底是什么？它是行政规则还是所谓的法规命令？好，那这个就有什么？这个就有两种不同的意见，那第一种看法是什么？第一种看法认为还是所谓的行政规则，因为他跟你讲说，毕竟他是规范裁量性的事项啊，啊423啊511啊，啊他是讲说你在期限内到案就最低额，逾期就最高额啊，啊那是针对法律效果在行使裁量权啊。那法律效果行使裁量权在现行法当中就是159条第二项第二款有谈到啊，啊所以他的意思是讲说跟裁量性有关的事项在现行法当中就是一个行政规则嘛。啊，你今天在做裁量权的，今天在做法律效果的裁量嘛，那这个就刚好在159的文例上就有谈到，啊，就应该要跟公务员请假规则一样做相同处理，放在行政规则来看，啊对吧？但是呢，像国内呢，譬如说像洪嘉英老师他写文章谈这一块，他说哈，这个部分本身应该要尽可能把它解为是一个法规命令的性质，会比较理想，为什么？因为这些解释性、裁量性的行政命令呢，啊，这个常常会因为公务员啊和下级机关的反复适用而间接影响到外部人民的权益，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会跟你讲说，这种行政命令本身细分的解释性、裁量性的事项，往往在实务上呢，涉及人民权利义务啊的一些跟人民的权利义务是有直接相关。解释性、裁量性事项呢，这个是会这个法会有间接，啊，有间接对外，有间接对外的效力。那这个有间接对外的效力，这个甚至是会常常影响到人民的权利义务，啊，涉及人民权利义务好的事项。好，因为一旦这个裁罚的标准定太严苛，那人民就容易被裁罚。好，那一旦法规的解释太模糊，人民就常常忍受。好，所以这些解释性跟裁量性，他们跟行政规则就完，他们跟组织性作业性就完全不一样。好，所以你不应该把它定位成是一个单纯的行政规则。好，那更何况呢？他的讲法是说，把这个一个有模糊的法规啊，把它解释成法规命令，跟把它解释成行政规则，哪一个程序上相对有利于人民？法规命令嘛，因为法规命令要跑的程序啊，152条到157条，那个程序是相对的严谨，相对繁琐啊，所以有利益的时候呢，尽可能做有利于人权保障的解释，解为法规命令，它这个在整个程序上，这个比较有利于人民。好，所以他会跟你讲说呢，那这个问题呢，最近可能把它解为所谓的法规命令，那这个意思。好，那这个题目也是一样，这个题目他是跟你讲说，其实条例所授权的这个情节轻微认定标准，哈，这个也是一个解释性啊，解释性或者是裁量性的这个行政命令。好，那这个行政命令本身是有法律的授权，其实条例的授权。所以考试的时候呢，必须做一个讨论，啊，就是在学说上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一派的看法认为，啊，从它的规范内容来看，啊，那应该是一个行政规则的性质，啊，因为是解释跟裁量性，很好条文有规定，啊，那另外一派是认为说呢，这两种行政命令在实务上往往会影响到人民的权利义务，啊，那这个更何况有异议的时候呢，尽可能做有利于人权保障的解释。解为法规命令较为有利，好，所以这是学说上的一个立场。那考试的时候，我们尽可能在法规命令说，可以吗？ 好，那以上跟同学介绍完这一块。OK，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的后面啊，我们来看这个行政规格这一块。行政规则这一块啊，考过的题目呢，其实考题大概就是两种考试题型啊。第一种考试题型就是各位的讲义的64页啊，就是要同学回去看第一回讲义，这个行政规则啊，这个是否有外部效力啊？那就是说，这个这样讲可能太抽象了，就是当今天行政机关啊做成的处分。它是合乎法律，但是违反内部的行政规则，啊，那这样的处分算不算是违法的处分？我问一下，这个考题，啊，违反内部的行政规则，但是合乎外部的法律，那这样的行政处分是不是违法？好，在你的第一章法律的单元呢，跟你介绍过，好，这是第一种考法，那第二种考法呢，就是我们的讲义的这个。93年检视官64页这个题目啊，那我们在谈这个题目之前，我们还是先把一些基本法条看过。先请同学把63页这个法看过一下，63页。我们先把这个基本看完，再看刚刚这个题目。他说，行政规则的程序哈，程序上，这160条第一个，他说哈，行政规则应该下达给下级机关，它是指什么？是所有的行政规则都要下达，就是所有的行政规则啊，4种行政规则都要下达。好，那第二项怎么讲？我看一下，他说哈，行政机关订定前条第二项第二款的行政规则，这我们讲过，是指什么？是解释性跟裁量性的行政规则。好，解释性跟裁量性的行政规则，好，除了下达之外，还要由首长签署。并且登载在政府公报发布时，可以。好，那我们讲过，我跟老师认为说，这个规定本身只是一个叙事性规定，啊，即便没有发布，好，那这个行政命令只要有下达就已经生效，好，那这个看法本身，吴老师这个看法呢，你注明一下，也是实务的见解，啊，实务上才这一说，好，就是160条第二项的违反呢，在实务上认为呢。它不影响解释性行政规则的生效，啊，解释性跟裁量性的行政规则，它只要依照第一项有下达，就已经生效，啊，那这个第二项的程序呢，吴老师认为只是个叙事性规定，啊，好，那去年调查局99调查局下面的题目，好，这题目就很简单，啊，因为考很基本，他说。行政机关基于职权，为了执行特定法规所谓的事事程序要件为何啊？啊，就是160条嘛，对不对？这个执行法规的事事就是什么？就是这个解释性行政规则嘛，解释函令啊，解释函令嘛。那程序要件就是160条下达啊，同时要对外发布。那法律效力呢？啊，法律效力，你看到161条。161条，他说有效下达的行政规则就有拘束订定机关、下级机关以及属官的效力，可以吗？好，就是它的效力在161条。好，那第三小题，对法院有没有拘束力啊？哪一号解释？216嘛，行政命令，好，对法院呢是没有这个拘束力的嘛，法官是可以拒绝适用。我问一下216号解释的部分，好，这个很简单。好，那接着呢，我们再看到这个行政规则的第二种考法，64页93年解释官这个考题，这个是打星号，好，考过很多次。93年解释官这个考题， 可以吗？我们来看这个娱乐税法的四年是怎么都能够写的、啊。我也发现有这个现象。那我们人要什么？人要往高处爬嘛，就是写在白羊嘛。好，那这个什么？我们的娱乐税条例它有谈到，为什么是娱乐税？比如说你今天去打高尔夫球，哦，那打高尔夫球呢，你总是要去这个打球，你要去买票嘛。那买这个票呢，可能就是你要付一些这个叫国礼费，那或者是你要配个杆地，好，那这个杆地费，好，那这些国礼费啊、杆地费啊，你在缴钱的时候哈，其实这个假设，比如说你打3000块的这个费用，3000块这个费用里面可能其中可能有300块呢是什么？是由这个高尔夫球场呢，他先扣缴，好，这300块是要去交给国家的，就缴娱乐税，等于是说由球场先帮你扣下这300块来去交给国家，好，那换句话说，这是我们的娱乐税条例的规定，好，你只要有提供娱乐供他人使用，好，那这个都必须要来缴纳这个娱乐税，那你说到底是谁在缴啊？这个税款提供娱乐是谁提供娱乐？是球场在提供娱乐嘛？所以是由球场去缴纳这个娱乐税，但是实际是什么？实际是我们在缴嘛，也是转嫁在我们身上，它透过那个票价转嫁在消费者身上，所以真正的纳税义务人是我们在缴啦，但是形式上的纳税义务人却是球场，哦，所以他说只要你有提供娱乐供他人使用的话呢，那这个都必须。而获取的所得都必须要缴税，好，那这是法律的规定。那今天实务上有争论的是说，哈，你如果去打球，你付杆地费，你付国旅费，这的确是要缴税，这我们认为是合理。好，那但是说你打完一场球，可能满身大汗，你要去洗澡，那洗澡的时候，哈，他也要收一个叫清洁费。这个清洁费呢？假设比如说500块，啊，清洁费500块，就只是去冲冲水而已，啊，就是500块。那这个500块的清洁费本身要不要缴税？它可不可以再扣掉一部分拿去缴税？啊，这个在法条当中就没有规定。你了解吗？就是说，今天法条上都有讲说，提供娱乐供他人使用的所得都要缴税。那杆地费啊、国礼费啊，我们都可以接受。但是到底这个实物上的清洁费本身要不要缴税，这个就有争论，因为法条没有规定就有争论。好，那今天我们举个例子，假设这个法律呢是民国八十年立法通过，假设民国八十年立法通过，那八十年立法通过之后，在实物上可能很多人都有去打球，那他都有这个清洁，他都有去付这个清洁费，都打球都有付清洁费。那当时都因为法条规范不明，所以这个税务局呢都没有加以苛征，啊，都没有加以苛征。那一直到什么？一直到民国八十五年，啊，假设民国八十五年，这个财政部呢发布一个解释函令 A 函讲说啊，以后啊，这个只要是打球缴纳的国礼费、杆地费以及所谓的清洁费呢，通通要缴税。啊，换句话说呢，到了八十五年才由这个主管机关发布一个解释函令，解释函令是讲说要缴税，啊 ，tax 我就说要缴税，清洁费要缴税。好，那请问一下，八十五年以后，啊，去打球，啊，那有付清洁费的某乙，啊，这个时候有没有八十五年 A 函的适用？有吗？对不对？因为在 A 函发布之后的案件 ，A 函发布之后的案件，那你有清洁费的，这个你有支付清洁费的话，这笔清洁费本身就要缴税，这个没有问题。那有疑问是说，那到底那个八十三年的某乙呢？八十三年这个某甲呢？这个某甲，某甲他的这个支付清洁费的这个行为，啊，是在解释函令发布之前。但是它是在法律公布之后，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情况之下，到底这个八十五年的 A 函可不可以适用在这个 A 函生效前的甲当事人身上？ 降血压酒有问题。好，那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的大法官是这样讲，来请同学看一下你的65页287号解释。287的立场是这样讲，他说第一行，主管机关就行政法规所谓的事事，好，画起来，这个事事是为了阐明法规的原意，好，故应自法规生效之日起有其适用。好，所以他的讲法是说呢，你的解释函令是要解释谁啊？是要解释法律，是要解释法律而来。所以他的生效日呢，也是回溯到这个法律生效当天呢而有其适用。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你依照这个287号解释的看法呢，首先第一步，好，解释函令的生效日是什么时候生效？回溯到他要解释的那个法律的那个生效当日，好，来发生效力。好，就解释函令的生效的时点，解释函令的生效时点是回溯到他要解释的那个法律，好，那个法律什么时候生效，解释函令就什么时候生效，这样懂我的意思吗？这是287的一个看法，这第一个。好，那如果只有一个解释函令，这还很好解释，就是就回溯过去向后生效。那比较有疑问是什么？比较有疑问是说，如果今天当主管机关有前后两个解释函令，前后两个解释函令，那特别是前后两个解释函令呢，内容不一致的情况之下，到底该如何适用？好像譬如说，假设85年的 A 函呢，财政部发布一个 A 函，说清洁费要缴税，但是后来呢，可能民众抗议，抗议到最后呢，到了87年又发布一个 B 函，啊 ，B 函讲说，那以后清洁费不用缴税，啊，不用缴税。好，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两个解释函令同时，这个先有 A 函，那再有 B 函，那这个情况之下，两个解释函令如果都回溯的话，都回溯生效，那到底对这个甲，对这个乙啊，该如何适用，就会是一个问题了，懂我的意思吗？就当今天实务上解释函令有变更的情况之下，我们到底是要以比较有利于当事人的解释函令为准，还是说呢，我们是要以比较不利于当事人的解释函令为准？好，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解释函令的变更，啊，解释函令的变更，那到底应该如何适用法规？好，那针对这个问题呢，目在讨论287号解释之前呢，先谈两种学说的讲法。第一种讲法是你的讲义65页的花号 A， 好，他说。花号 A 的讲法是说，我们就去比较 A 函跟 B 函哪个解释函令有利于当事人。好，我们去比较 A 跟 B 哪个有利于当事人。譬如说，第一种情况是什么？可能是 A 函是不利 ，B 函是有利。第二种情况可能是什么 ？A 函是有利 ，B 函是不利。好，从不利改成有利。或者从有利改成不利，好，那你要怎么选？你要怎么选？很简单啊，你就去选那个有利于当事人的。当今天是由不利变有利，那选什么？就选有利。有利变不利呢？那选什么？还是选有利。了解我的意思吗？就第一种讲法呢，很简单，他就去看说 A 跟 B 这两个函令，好 ，A 函跟 B 函 ，A 函跟 B 函。哪个解释函令有利于当事人？好，那像这个题目 ，A 函跟 B 函哪个有利？是 B 函有利。如果是 B 函有利的话，像什么？像这个甲，这个乙，甲跟乙呢？假设都已经被课税了，被课税了，那可以再依照 B 函呢来请求退税，懂我意思吗？因为 B 函有利啊，好 ，B 函有利啊，那就是可以事后适用这个有利的 B 函呢来申请退税。好，那这是有利跟不利，就去选这个有利于当事人的解释函令，也很简单，是第一种想法。那第二种想法是什么 ？B， 好，他跟你讲说呢，我们是看什么？我们是着重法案定性，好，我们看这个案件是否确立，好，这什么意思啊？他的讲法是说，这个行政机关，好，这个行政机关依照这个。依照先前前面这个解释函令，依照前函所为的行政处分，好，这样会比较清楚。行政机关依照前面那个解释函令 所为的这个行政处分啊，所做的行政处分呢，那个行政处分确定了没有了？确定了没有？你说什么是确定了没有啊？什么情况之下行政处分会确定啊？比如说今天你打行政救济被驳回，那确定了吗？或者什么？或者是你自己超过了救济期间，那也确定了吗？有没有印象？好，所以他跟你讲说，我们就去看啊。行政机关如果依照前函做的那个行政处分已经确定的话，那依什么？就基于法安定性的考量呢，我们就依照就不变更，就维持现状。就维持现状啊，就依照前函维持现状。但是如果是依照前函所做的行政处分还没有确定的话，那他的讲法是认为说，那可以得依照啊，得依这个新的解释函令呢，啊，来加以处理，得依新函呢来处理。哦，所以第二种讲法，他不是去看那个函令。前后两函是否有利于当事人，它主要是着眼于啊这个行政处分确定了没有，基于法安定性的考量再看这个问题。好，那譬如说假设今天这个甲乙这两个当事人哈，这两个当事人这个甲的个案呢跑得比较前面，他打行政救济都被驳回，已经到确定了，已经确定了，因为他可能被 A 函给课税嘛，他打行政救济被驳回已经确定了。那乙呢跑得比较慢，他还在行政救济当中，乙还在行政救济当中，还没有加以确定，还没有确定。好，那后来呢就发布一个 B 函，发布一个 B 函。那这个情况之下呢 ，B 函可以适用在乙身上，但是不能够适用在甲身上，因为甲已经确定了，这样懂我的意思吗？也很简单。好，就是两种不同的讲法，学说上不同的讲法。那287号解释的看法是什么？287的看法呢，基本上是一种折中的看法。那这个折中的看法呢，你可以讲说哈，它主要是站在第二说的看法底下呢，做一些微调的。好，我们看一下它怎么微调。来，请同学看一下这个65页哈的287第二行，他说哈，在后的事事，在后面的那个解释函令，如果跟在前的解释函令有不一致的时候。前面那个解释函令并非当然错误，好，没有问题。后面那个函令呢？如果是依照前面那个函令，后函发布前，依照前函所谓的行政处分，而且已经确定的话，在后函发布前，依照前函的那个行政处分已经确定的话，除了前函确有违法之外，而且为了维持法安定性，都不受后事事的影响。可以吗？那这什么意思？简单整理一下，他的讲法不一样啊，就是说287还是一样，行政机关依照前函所为的行政处分，好，这里可以不用再抄啊，依照前函所为的行政处分呢，如果已经确定的话，原则就维持现状。哎，维持现状代表依旧函还是依新函？依旧函嘛，对不对？维持现状，维持现状就是依旧函，依前函。好，那如果是还没有确定的话呢？那是可以嘛？是可以依照新函啊，得一个后函，好的，得一后函的来加以处理。好，那这个用语上尽量统一，这边写后函，得一后函来加以处理，可以吗？到此为止都跟第二说一模一样。那唯一加哪一句话？唯一加的是我们红色这一句话，绿色这一句话。他说，另外的情况是什么？如果前函啊，除了前函确有违法，前面那个函令呢确实很糟糕，前函确有违法。如果前函确有违法的话呢，这个时候可以依照什么？ 得一后，其他确有违法啊，确有违法，但可以依照后函来加以处理，就这样子。287只有改这一块，啊，就多加一个地方。前面确有违法的话，我们就依照后函来加以处理，好吗？比如说，假设那个前函呢，后来被大法官解释给宣告违宪，啊，这个太严重的侵犯人民的财产权，好，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可以另外依照后函来加以处理。好，那目前就是什么？目前287要解释的一个基本立场。好，在考试的时候呢，像这个考题呢，你都要把什么？你都要把这个学说的讲法稍微谈一下。好，那以及287的立场是什么，稍微介绍一下。好，那这个考试像什么？考试像我们过去的考题。好，带你看一下，在63页这个98年高考。中央主管机关就长理的法规，好，为了阐明其争议所为的事实，在性质上是什么行为啊？要怎么回答？啊，这个阐明法规的事实是什么？就解释性的行政规则，159条第二项第二条，解释性的行政规则，啊，对不对？啊，那他说，如果见解变更、新旧不一，好，受到校不利函事的当事人有没有救济的可能？这个解释函令有变更的时候该怎么处理啊？他说，大法官解释的原则是什么？就该怎么处理？你写完287号解释就够了吗？287号有没有问题啊？你说还不错啊，还没有问题。287号的问题是在哪个地方？在这个地方。那你这边也是有问题的，在这个地方。就是不是案件只要一未确定，就必然得用后函来加以处理。如果今天这个前函是一个有利的情形，前函有利，好，那后函是比较不利的话，你只因为案件还没有确定，就要用这个不利的后函来加以处理，那当事人会有什么？当事人会有 ，Hello， 各位好，会有侵害利益嘛？就是会有侵害利益嘛？如果今天前函是有利，后函是不利，那只是因为依照前函做的行政处分还没有确定，你就一味的要用后函，那可能会侵害到当事人的侵害利益啊。好，所以这也是287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点，他没有顾及到说，在第二种情况之下，啊，第二种情况之下有可能啊，平息哈，这个有可能呢，当事人对有利的前函是有信赖利益的，好，平息，你可以讲说，这里呢未顾及，好，未顾及人民对有利。未顾及人对有利的这个前函呢，可能有信赖利益。可能有信赖利益。啊，那这个也是287对为人所诟病之处。啊，他忽略了说，其实未确定的案件啊，固然是这个什么，未确定案件本身，如果今天是前函不利，后函有利，那用后函好像不错，但是有可能刚好相反。相反的情况是，前函是有利，后函是不利的时候，你一味的是用这个后函，对当事人就不利了，他就不利嘛。所以他没有顾及到说，可能人民对有利的前函是可能有信赖利益的，他就很好。那因此在287你写完之后，你还再多补充哪一套解释？啊？287写完之后要去谈什么？也只有那一套而已啊，不是他哪一套？就跟行政法规变更有关的信赖保护是哪一套解释？就525啊，对不对？就是525而已啊。525怎么讲啊？行政法规的废止或变更，啊，如果有影响到人民的信赖利益的话，那行政机关应采取合理的补救措施，或者订定过渡条款来减轻这个损害。就这句话而已，不要写，好酸啊！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呢，在废止或者变更法规的时候，啊， 好，那如果有涉及到人的信赖利益的话，他应该采取合理补救措施，或者订定过渡条款来减轻当事人的损害，是不是？好，或者就写五二五吧，我去看五二五号解释。好，他应该采取合理补救措施，或者订定过渡条款来减轻当事人的损害。那五二五号解释其实已经是实质上呢，我去修改了二八七的看法了，因为二八七没有注意到这一块嘛。那五二五实际操作起来呢，算是顾及到人民的信赖利益的。好，所以考试你要以五二五做收尾，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二八七写完之后写五二五。好，那以上跟同学介绍完这一块，我们来看个考题哈。你看一下这个65页，那你会看到说，这个讲义有一个叫税捐稽征法第十一条吗？好，税捐稽征法第十一，我们看一下，他这样讲，他说。财政部依照本法或者税法所发布的解释函件65页，对拒予申请的案件发生效力。好，那但是有利于纳税义务人者，对尚未合格确定的案件呢，有其适用。这个条文一般称为什么？称为重新重优原则。好，原则只要案件没有确定，都适用新法。好，那另外可以适用有利的旧法，就重新重优了。重新重优原则，好，这个重新重优原则就比287来的更有利于人民，对不对？因为287似乎认为说，只要是没有确定，都一味的重新，他忘记有可能旧法是比较有利的，好，所以税捐稽征法一字一条又比287更有利于人民，好，那你说为什么会谈这一块？因为实务上我们行政诉讼的案件呢，以税务诉讼居多，税务案件居多。在税务案件呢，一般哈法官都直接拿稽征法第十一在用，好，他就不去用287号解释，懂我的意思吗？就287号解释，这个在税捐稽征法第十一条通过之后呢，其实只有适用在税法以外的案件，才有287的适用。好，那这个当然跟这个考试没有关系，那只是说你未来在职业上呢，稽征法第十一条本身，好。是各位在主张上的一个有利的法条，就是在解释函另有变更的情况之下，一般我们都会拿稽征法第十一条来用，重新重优原则。好，我们看一下98年官务这个考题，官务98官务。98年官务这个考题要考得很难，那这样讲。所得税法39条规定，哈，公司组织的盈利事业会计账册完备的话，好，那都可以。这个那以及呢，有经过会计师查核签证，好，那如期申报的话呢，都可以这个由稽征机关核定前10年的亏损呢，好，来自本年度的纯利额中扣除，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实务上这个常见的所谓的盈亏互抵，就是你过去公司有亏损。你亏了一塌糊涂，亏了6、7年，好，那你今年有赚钱，今年要不要缴税？再一次，你过去亏了一塌糊涂，假设亏了300万，但是你今年度呢，你赚了200万，那要不要缴税？他跟你讲说，你可以什么？你可以先，只要你的公司是有经过会计师查核签证，确认你那个亏损是真实的，赚钱是真实的，两个都是真实的话。那就可以什么？就可以把过去的亏损呢拿来今年度去扣抵啊，了解吗？那200扣300，那负100啊，这样的意思吗？等于说你还可以在下年度再继续扣，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就是你会就过去的亏损，过去的10年亏损的话呢，以前是5年，现在改成10年，过去10年有亏损的话呢，都可以在今年度有赚钱，还不一定要缴税，好，可以把过去的亏损拿来今年度呢，好来做税捐的这个抵减。好，那所以这样的规定本身是有利于人民的，可让人民可以，让人民可以说今年度不一定要缴税。好，好，那他跟你讲说第四行，甲公司在申报94年的所得税的时候，将以前年度的亏损合并计入。好，这个那并经确定在案。好，那在甲呢申报95年度的时候呢，也是原利的。将以前年度尚未扣抵的亏损呢纳入申报，但是经过国税局查核的时候却讲说什么？依照财政部96年函释呢，扣抵亏损适用的会计账册完备呢，需要各项账户凭证， 啊，均足以认定收入总额者，实当之。啊，等等，那我啊，他的意思是讲说啊，94年，他的意思是讲说，我这个甲呢，95年是报94年的税嘛，对不对？95年在报94年的税的时候呢，这一年呢，他有适用，啊，他适用这个盈亏互抵，啊，得适用盈亏互抵没有问题，啊，让他可以来享受这个税捐的优惠，得适用这样的优惠待遇的，啊，95年都可以用，但是突然到了96年这一年啊，他要去用的时候呢，啊，这个国税局呢却加以拒绝。我还是申请要做盈亏互抵，跟过去都一样啊。好，但是这一回呢，申请却被驳回。那为什么驳回啊？为什么驳回？因为好，今天这个国税局呢，他拿一个解释函令，好，财政部的96的解释函令，驳回的理由是因为96年的解释函令较严格啊，就对那个盈亏互抵的申请呢，设下一个严格的门槛，可以吗？你过去的情况呢，是因为没有96年函令，所以一申请就有。但是96年以后呢，好，啊，这个我的这个盈亏互抵的门槛提高了，好，啊，所以这个比较严格，所以今天人民申请呢就被驳回了，来这个。好，那他问你说，他驳准了，啊，他没有准许甲可以盈亏互抵嘛？甲不服，可以如何主张？寻求救济啊，这么难啊，怎么难？这其实有很多的谈法的。第一个点哈，第一个点你可以这样谈，我一般哈都谈谈形式，谈谈实质。形式上，它是用什么啊？用什么样的位阶的法规来限制人民的这个盈亏互抵啊？解释函令。那解释函令呢，我们说今天这个人民可不可以申请盈亏互抵，那个盈亏互抵最后是跟这个所得额的多少有关，啊，那是跟税基有关，啊，那只要是跟租税构成要件有关的事项，一般我们都认为是什么，要排除的租税法律主义，是不是？所以你第一个点可以从租税法律主义的角度切入啊，好，涉及到租税构成要件的事项，适不适合拿一个解释函令的位阶啊来限缩人民权利的这个主张，就有疑问了嘛？跟租税构成要件有关的事项，原则上应该是用法律的位阶啊，或者是法律要具体明确授权才够吗？单纯行政机关的解释函令恐怕就不够了，这第一个点可以谈的。好，那第二个点呢？你可以谈什么？就是这个实质上，你可以谈的解释，就是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大法官的这个287，或者你可以讲说287也好，或者是说你谈525号解释比较精确的啊，525。今天什么？今天是人民可能对什么？人民可能对过去的这个主管机关的这种行政惯例是有信赖的。就是你过去都没有这个96年函，好的这样的发布。那如果你今天行政机关你要去调整成是96函，不是不可以，但是你是不是应该设一个过渡条款或者有缓冲的措施？好，你让我过去的，因为他是说他的亏损还没有扣抵完，好，95年度他的亏损还没有扣抵完，要留到96年再去扣抵。你是好歹让我的亏损扣抵完之后，好，那才去适用新的函令来去处理。好，所以你可以讲说，从人民的信赖保护的角度来看，信赖利益保护的角度来看，人民可能是信赖这个过去的行政惯例，啊，对这个过去的行政惯，因为过去是没有函令在谈，好，那过去行政机关好在处理这个盈亏互抵的过程呢，要件是相对宽松，好，那我信赖这样的这个过去的行政实务，好，那以及这个盈亏互抵的法规，好，那。你今天一气之间突然改了，你又没有一个缓冲措施，就会对人民的信赖利益有所影响。好，所以你可以去谈一下525号所谈的这个信赖保护，啊，应该要采取一个合理的补救措施，合理的补救 措施，或者什么，或者订定过渡条款，来减轻这个损害。合理的补救措施或者过渡条款来减轻这个损害。因为今天坦白讲，你光看法律哈，你光看这个所得税法的39条呢，其实甲应该是可以主张的，没有问题。那只是因为在96年这个解释函令呢，对那个法规的适用做出一个要件的限缩了。好，所以这个部分本身，你也可以讲说，人民是信赖这个所得税法，我对所得税法的要件加以信赖啊。那你今天突然一夕之间，好发布一个解释函令，就要对要件做限缩，好，这个对人民的信赖利益都有影响，而且，所以你可以去谈信赖保护这一块，好，还有就对法律主义。不过这都是你进到法院之后的讨论。那进到法院之前呢，要先谈什么？要先谈程序嘛。就程序面，就是你该如何提起救济嘛？本案，本案怎么救济？税法要走什么？你申请被驳回，你先要走什么？复查。复查完之后呢，诉愿。好，诉愿完了之后呢，再打行政诉讼。可以。所以程序上先经过复查、诉愿、行政诉讼，进到法院之后呢，再来谈这个租税法律主义跟所谓的信赖保护的适用。好，那以上是跟同学说明这样的考题，好，就是把它这个定下心来把它看过，其实没有那么难，好吗？好，那以上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地方。好，最后呢，我们看一下，把这看完。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行政命令的审查这一块。行政命令的审查，这个在各位的讲义，66页。那一般考试都是考什么？考那个立法审查，就是今天行政机关所发布的行政命令。好，那发布之后要送到立法院来进行审查。那这个法条呢是在哪里？在你的立法院职权行使法60条以下这些条文，我们来看一下哈，67页这个立职法60条，它这样讲。这个条文哈，你要看熟哦，因为这个考过选择题的，也考过申论题，你要注意。好，他这样讲哈，他说各机关依其法定职权，或基于法律授权所定的命令，好，送达立法院后，应该提报立法院的会议。好，那他说第二项，出席委员对前项命令认为有违反变更补助法律或依于法律规定而予命令定之者，好，可以由天下15个人联署，15个人联署，好，或者复议呢，来交付委员会来加以审查。好，那换言之呢，今天出席委员，就立法委员可以审查的事项包括什么？第一句话他怎么讲？他说认为有违反变更抵触法律是什么？是法律优惠，对不对？那第二句话呢？依于法律规定却以命令定制，那是什么？法律保留嘛，就是法律保留嘛，是不是？那换言之哈，今天立法院国会对行政命令的审查的这个范围哈，只有基于什么？只有基于合法性的审查，合法性的审查。好，它不基于所谓的合目的性、适当性的审查。如果今天立法院认为行政机关这个行政命令不妥当，跟我们立委的这种想法呢有落差的话，好，那我们说只要不涉及违法呢，你都不可以去管人家行政机关，而且吧，因为是否妥当那个政策的考量是行政权的范畴了。好，所以你国会呢可以审查的事项只有限于所谓的适法性的审查，而不及于适当性和目的性的审查，了解吗？好，那我们也讲过说，要送到立法院的这个行政命令，要送去立法院的行政命令，法条上是讲什么？法条上是讲说依法定职权或者基于法律授权，但是我们实务上只有限于什么？应送立法院审查的行政命令，应该送立法院审查的行政命令。这个在我们的行政机关的实务上，就是行政机关实务。 在行政部门的实务上呢，做法是什么？只有限于中标法第七条，啊，中标法第七条，那抱歉，第三条，中标法第三条那七个名称，是，只有挂那七个名称的条送立法院审核，规则、规程、细则、办法、纲要、标准、准则这七个名称的，啊，他才送立法院审核，可以吗？所以在好几年前，这个当时什么？当时这个行政院要去试，在公民投票法还没有通过之前啊，在公投法还没有通过之前呢，当时行政院要去试办公民投票，好，他就定一个什么？他就定一个公民投票的实施要点，实施要点。为什么定要点？因为要点不用送立法院审查了，而且，好，就是说。早期实务上呢，你看目前也是，就是以这个中标法第三条那七个名称的为限啊。换言之，如果是像什么什么要点、什么什么须知、什么什么注意事项等等，好像这个都没有送立法院审查，就实务上他都不送立法院审查，他都不送立法院审查。这样的做法是否妥当？当然不合理的。因为这样的做法本身完全委诸行政机关自己的这个判断，好，所以当时呢，这个监察院就有提出一个纠正，他认为说这样的做法本身过于形式主义，啊，批评点是什么？是说过于形式主义，好像外观上挂那七个名称的才很重要，好，那不是挂那七个名称的就不用送立法院审查，好，那这样子恐怕会让行政机关有这个。这个操控的一个空间啊，过于形式主义。那学说上的看法也是一致，多数的讲法认为，应该送立法院审查的行政命令，重点不是看外观，不是看名称，而是看什么？看它的内容，看它的效果。好，所以一般是认为说呢，原则上，只要是有两个判准，两个判准。第一个判准是看有没有法律的授权，看有无法律的授权，这第一个判准，看有无法律授权。那如果是好像是，如果是有法律的授权，如果是，如果是有法律的授权的话，他说这种行政命令呢，要送立法院审查。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行政机关所定的行政命令，行政机关所定的这个行政命令是来自于谁？是来自于是国会嘛？是立法院嘛？是立法院。授权给行政机关定的行政命令，如果某个行政命令它的定，它的这个基础是来自于国会的话，好，那当然国会可以事后把它抓回来，来事后审查。而且说，如果有一个行政命令，啊，这个行政机关之所以可以定，行政机关之所以可以定这个行政命令的缘由是来自于国会的授权，那当然国会是有权事后来把关的，对不对？所以第一种情况是。有法律授权，那就有必要。好，那换言之呢，如果这个行政命令是行政机关，这个行政命令不是国会授权的，国会没有授权的话，好，那这个时候呢，就比较没有必要送立法院审查。第二个看什么？看它规范的效力。看它规范的效力，好，这个是否涉及到人民权利义务的重要事项？好，规范效力呢？是否影响？啊，是否影响人民的权利义务？是否影响人民的权利义务？啊，是否重大的影响人民的权利义务？重大的影响人民的权利义务。好，如果是重大的影响人民的权利义务的话，那国会有必要事后把关，规范效力上是否重大的影响人民的权利义务？如果是的话，那国会有必要事后来把关。那反之呢？如果只是一些细节性、技术性事项，那这个就没有必要。了解。所以其实你归结起来，哈，大致上是哪一种行政命令才有必要送立法院审查？大致上是 大致上是什么？大致上是法规命令，大体上就是法规命令才有必要，了解吗？那不论名称哦，假设实务上有个法规命令，它的名称是挂钥匙，还是要送去法院审查？名称不论，只要规范效力上影响人民的权利义务，对外，那又有法律授权，那通常就有必要送去法院审查。那换言之，行政规则有没有必要？行政规则就没有必要，行政规则是规范机关内部的事项，那没有必要送去法院审查，来解决。好，那这个另外一个问题是，说，那这个职权命令呢？职权命令，职权命令有没有必要送立法院审查？这一块会有两种不同的立场。赞成职权命令可以存在的学者，像许宗义老师跟冯宝成老师看法就不一致。冯宝成老师的讲法是说，职权命令可以存在。那这种命令呢，要送立法院审查，应送立法院审查。那许宗义老师呢，认为什么？认为不需要，无需送立法院审查，不需要送立法院审查。为什么？其实两位老师的这个看法呢，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出入，他只是切入的角度不同罢了。两位老师都肯认说，职权命令只能够规范细节性、技术性的事项。两位老师都肯认职权命令只能够规范细节性、技术性事项。那但是董宝成老师他看的是说，理论上的职权命令是细节性事项没有错，但是实际的实务运作，他观察到很多行政机关实务的职权命令呢，都不够细节、不够技术。那也因此呢，从实然面的角度来看，他认为呢，那有必要事后送立法院去把关。理论上应该是细节性事项没有错，但是因为董老师长期从事实务工作，他发现说其实实务上呢，就太多的职权命令，不够细节性啊。那因此呢，就必须要透过事后的国会审查来纠正这个命令的不足，这命令的缺失嘛。所以他是从实然面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他认为呢，应该要去送立法院审查，让国会来事后把关。那徐老师是从什么？从阴然面在看。他说，这个职权命令既然是细节性事项、技术性事项，何须送立法院审查？杀鸡焉用牛刀嘛，了解吗？细节性事项，就没有问题啊，就不会影响到人民的权利义务啊，没有重大影响啊，那何须送立法院审查？懂我的意思吗？那只是切入的角度不同罢了。好，在考试的时候呢，我可以做这样的不同的这个讨论。好，那可能同学会问说，那请问在行政规则当中有一个什么解释性跟裁量性行政规则？那这一块怎么办？这块我认为是可以讨论的，你可以讨论，因为解释性、裁量性行政规则从效果来看，还是会间接影响人民的权利义务嘛。但是从法律授权的由来来看，它毕竟是没有法律的授权，是行政规则，所以可能看法就会有歧见。了解吗？通常考试大概就是考职权命令比较多，或者法规命令。那这一块你可以去讨论，这个其实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如果你是看这个标准的话呢？标准上，它是没有法律授权，那似乎又不用送立法院审查，了解？那这个是要不要送立法院审查的行政命令，你要去做一个会诊，这个是有可能考虑的。好，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说送到立法院审查的那套流程，这个流程我们来看一下，流程是在这个61条，它这样讲，他说复委之后，那这个个人会审查行政命令呢，抄起来应该在复委后的3个月内完成之。就是个人会审查行政命令应该在院会交付审查后的3个月内完成之啊。就是由立法院院会交给复委之后呢，3个月内你要审查完毕，那逾期未完成者就视为已经审查。好，这很简单。把3个月圈起来就可以了。 然后呢，62条打星号，他这样讲哈，这道题，他说行政命令经审查后，发现有违反法律优惠、违反法律保留，应该提报院会，经议决后，画起来，通知原定班机关更正或废止之。那第三项呢？他说第一项经通知更正或废止的行政命令，原定班机关在画应该在2个月内更正或废止，2个月内更正或废止。那逾期未更正或废止的话呢，该命令就失效。稍微解释一下，他的讲法是这样讲的。他说今天你行政机关发布某个行政命令，发布某个法规命令之后，你要送到立法院，立法院复委，复委后3个月内要审查完毕。一旦审查完毕，发现呢，行政命令有违法的时候，审查完毕发现命令有违法的时候呢，你立法院你要通知原定班机关，通知原定班机关，请原定班机关呢，来自公，就是来废止，来废止掉你的这个行政命令。所以这个立法院国会的这个权限只有什么？国会的权限其实充其量只有所谓的我们叫废弃行政命令的请求权，废弃的请求权，它不是一个废弃的权限哦，不是国会直接去把这个命令给废弃掉哦，不是哦，是国会立法院去通知原定班机关，请原定班机关自我废止，所以我们叫废弃的请求权啊，大家是请求权，不是废弃权，是废弃的请求权，是经你去废止。那如果说今天这个行政机关呢，这个有废止，那就没问题。那如果说他没有废止的话呢，他说逾2个月，你没有，你如果说有废止，有废止那没问题。那如果没有废止的话呢，逾2个月，这个行政命令也会什么？也会失效，也会自动失效。大概懂我的意思吗？你有废止就没问题，如果说逾2个月没有去废止的话，这个命令也会自动失效。那请问同学，这个命令在还没有送立法院之前，它生效了没有？生效了，没有生效回来失效，那就有意思吗？所以这种行政命令本身呢，是送到立法院之前早就已经生效，什么时候生效？原则上是什么？从发布之日起算第3天生效，就生效吗？生效之后送过去，那才有一个这个废弃的这个权，废弃的这个逾2个月失效的这个规则的适用嘛。所以这时候你要看清楚，这个地方是送过去之前，这个命令就已经生效了。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所谓的废弃请求权的保留。那考试你看一下我们的66页这个国防的考题，他说行政院各部会依法律授权所发布的命令，立法院如何监督，类型有哪些？考试的时候呢，这个讲义整理的比较多，但是其实在这个讲义是整理学理上、比较法上，那真正目前实务上的运作是这样运作，原则你写什么？就是目前原则上我们走的是立职法60到62条。目前原则上我们绝大多数的行政命令，它的国会审查模式就是立职法这个废弃请求权的保留这一套，废弃请求权保留。那只有少数例外的情形。我们是走什么？走第一个叫国会的同意权的保留，这个同意权保留这个的法规其实不多。那我们看一下，像这个两岸条例两岸条例的95条就是一种同意权保留的概念。什么意思啊？就是说 今天你行政机关哈，你要发布一个行政命令之前，要先得到我国会的同意。国会的同意是你命令生效的要件。我没有同意，我国会没有同意呢，你行政机关不得发布这个行政命令。而且，这种监督模式呢就更加强烈了。好，行政机关你非得得到我同意不可。好，我同意了之后呢，你行政机关才可以去发布这个行政命令。好，那这个上面不一样，原则这个被记起就先罚的是什么？是你已经发布，你已经生效了，你不用得到我的同意，你已经生效了。好，发布就生效了，只是要事后送回我来事后审查。那什么情况底下我们采取这么激烈的审查模式啊？像这个三通啊，他说主管机关在实施台湾地区跟大陆地区直接通商通航，就是那95条嘛，好，那这个之前呢要经过立法院的决议，好，那因为他说三通前要经过立法院的决议，好，那这个决议呢就是说在主管机关实施三通的过程会发布一些行政命令来规范三通的事项，那些行政命令本身也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好，才能够来加以正式发布。那就这意思吧，就是从95条来看呢，啊，你行政院，啊，你行政部门要执行三通之前，三通相关的法规、行政命令呢，也都要经过国会的同意，同意之后才能够来发布。而且，好，那这是例外，啊，不然原则上绝大多数呢都是这个废弃请求权的保留，这样子吧。那其他的你可以当参考。好，那这个是97年国防的一个考题。最后我们看一下哈，有一个叫做92年北大这个考题看了哈。好，北大他这样讲哈，他说健保法18条哈，有谈到这个规定。这太简单，看就可以了。那19条讲说，前条的这个被保险人的保费的费率哈，6%为上限，开办第一年是4.25，好，那第二年起呢可以来调整。那调整是什么？话讲好，由主管机关来调整，好，那报行政院核定。就是在当时哈，92年当时呢，行政院呢打算要来调高这个健保的这个保费，健保的个人负担额跟健保的费率。好，要从4.25调到4.55，是不是？好，那这个健保的双涨的法律性质为何啊？健保费率的调涨的法律性质为何？从它的规范对象来看，是规范谁啊？就谁要适用这个调高后的费率啊？调高后的费率就是全体国民都加以适用，是不是？那适用的时机呢？是每年缴纳保费都适用新的费率嘛？所以规范的对象是不特定的，规范的效力也具有反复性，那就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健保调整的这个双涨的调整的行为的性质呢是什么？性质上是一个法规命令，那就是它之后公告的那公告本身是一个法规命令的性质，那行吗？好，那既然是法规命令，要遵守什么程序？同学当然会去写什么？会去写152到157。好，那你会这样写，我也不能苛责你，因为也没有错，没有错。那只是说这个题目呢，当年考会这样考，那是因为在争什么问题啊？就当时这个行政院他讲说，这个健保双涨，哪里有看到他写规则、规程、细则、办法、纲要、标准、准则，都没有写这7个名称的。所以调整之后要不要送立法院，他就不想送。为什么？当时大家都知道吗？92年那个时候还是什么绿执政，蓝是国会的多数，所以他当时想说，我送过去一定被打枪，一定被驳回。好，那干脆就什么，就把它解释成说这个是不用送立法院审查。好，那老师们出这个题目呢，就是要问同学说，这种调整的行为哈，一旦定性成是法规命令，好，那法规命令我们刚刚也讲到说，只要是法规命令，那就代表他有法律授权，又影响人民的权利义务啊，就要送立法院加以审查了。所以重点是要去写什么？这个立执法60-60条这个条文，那就 重点是写这个啊，就是等于是说这个调整的行为本身要受立法院事后审查，好吗？啊，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这个行政命令这个单元。好，那我先休息一下，再来跟你看下一个单元是行政计划。